间。 北京时间15:30。小小广播操，关系大健康。FM 102.5，北京体育广播双耳之声，邀请您每天上午10:30、下午3:30，一起来做广播体操。 4, 2, 3, 4， 请大家准备好，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。下面再做一遍广播体操。